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衫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目之所及临安城，落地生根能不能洗心革面，重向好事，慷慨激昂空留胜。说起这个临安城的繁华呀，那真是各种传奇演绎，各类传说不绝。在外地人眼中呢，临安城里叫遍地黄金，问题只在于你肯不肯弯腰去捡而已。但是呢，真正的临安城呢，只有在此生活过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它的残酷与伟大。于是这些年来呢，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子哥，叫您跟您说商量点事儿。子哥，子哥，子哥，您怎么了？您这是？虽然说咱这个一时啊，在临安啊，没有找到咱们特别好的谋生的出路，您也不能自暴自弃，一蹶不振呢。您也不能我叫您不搭理我，不跟我说话呀。四哥，我想跟您商量商量，咱们这临安您看多好啊，啊，是吧？遍地是庄稼，不是，遍地是黄金，到处是牛羊啊。这个，咱们别回去了，就在这儿，咱想想办法，生根发芽，您看怎么样啊？为什么决定留在临安？ 因为咱们 临安就繁华， 有钱， 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有，对不对？ 吃炸糕， 咱俩您不限你吃炸糕，咱俩既然是 炸臭豆腐， 已经，咱们就往好了走，吃好的，知道吧？咱现在要奔翠华楼吃饭去。 什么意思？翠华楼可最贵。 对呀， 咱还没挣上钱，那就翠华楼 吃饭。这不洗心革面，咱重新做人嘛，对不对？ 行行行， 哎， 行。 老板娘，老板娘， 哎哎， 上菜啊，上菜啊， 哎， 上最贵的菜啊， 哎呀，没问题。 炒一本，炒一本啊！ 一本，能吃完吗？ 哎呀，是不是开玩笑嘛？ 啊， 点您这好的。 哎，行行行，没问题，您放心，我们这最拿手的，一会儿给您上来啊。 哦，哎，四哥， 嗯， 四哥，您看这些日子来，咱们来到临安，那真是您对我的照顾，那这无微的不至，是不是？ 我这不应该的吗？ 应该，但是我觉得不对。咱们可不是亲兄弟，您这简直是胜似亲兄弟， 你那意思 都不能叫亲兄弟了。您这是，哎呀， 亲父子。 对，可不是嘛。这个人就说呀，这个我现在还小，等我将来我大了，我一定是报答四哥您。但是现在吧，您作为我的亲爸爸，不是，您作为我就亲哥哥，像父亲一样，长兄如父啊，是不是？所以您呢，应该以身作则，您应该承担起一个亲哥哥应该承担的责任。 你要说什么呀？ 就是在这个吃穿用度上啊，您可千万不能委屈了我。 我 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我是这个长身体阶段，您呐、啊、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天高地厚之恩，您对我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不是，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所以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 行了，六子，你瞧你这话说的。我哪能委屈你， 对不对？ 你是什么人物？你不是一般的人物，你不是一般的混混，一般的骗子呀，你是几千年来不世出的大骗子呀，你是几千年来万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这人只在灯火阑珊处的这么一个骗子、 哎、你别拽了哥哥 啊！你这个你看啊，你我跟你说说，你这是不是长这么大都没人给你分析过你这人哪优秀？ 可没有优秀地儿啊！ 一，身体好， 那倒是。 你看你身体多好， 嗯， 你身体，你看你现在你这拳练得卡卡的， 对不对 ？哎，智力好， 嗯， 智力好，聪明啊， 是吗？ 你这人特别聪明， 哎呦呵， 人家都夸你名嘛， 怎么夸的？ 666，智力六嘛。 这夸我呢？ 夸你 啊！啊，就是智力可溜了， 智力可溜了。 嗯， 哎呀，你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为什么会这么优秀呢？ 嗯， 只有一个结论， 一个结论， 骨骼清奇，异于常人。想必你赚钱的本事，也是为兄长的我所不能及也。所以以后哥哥就靠你了。 啊啊，对。不是，别靠我哥，那个我觉得还是您呐，您这有长者之风，我靠您了，赚钱主要靠您赚钱，好不好？ 不，这会儿还主要得靠你挣钱。 不是哥 啊， 咱别藏着掖着了啊，咱说清楚了，咱俩不是想常住临安吗？ 嗯， 到底这挣钱谁来？ 你来呀、啊！ 你来吧，就是。看出来了， 嗯， 咱俩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多，谁也别少 啊， 一块儿面对现实，咱哥俩找工作行不行？ 咱俩一块儿找工作， 就是 你上哪儿，我上哪儿。 对呀， 就这么着吧， 就这么着。 好。 哎呦，靠着坑蒙拐骗、偷鸡摸狗为生的这哥俩，如今竟然自发的洗心革面，要重新做人了。看来这个临安城的魅力啊，还真是不老小。只是说他们的决心能够坚持多久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哥，您看，哥，哥， 嗯， 你看这新开的饭店，新开的饭店， 哎，新开的饭店， 您进去您问问招工，哎，您看招不招这洗碗的服务员、厨子？ 行了，你进去问问去，你进去， 岁数小，我脸皮薄， 我岁数也不大呀。 您的脸皮比城墙拐弯都厚。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你知道城墙拐弯多厚啊？ 就是两层城墙那么厚。 你见过城墙啊？ 不是，这临安城这不叫城墙？要不您拿脸皮跟临安城墙比比去？ 你怎么不说你拿你脚后跟城墙比比去？ 您那脸皮就跟我脚后跟这么厚，您得赶紧去吧。 你那脚后跟就跟我皮，咱俩别胡说八道了，行不行啊？ 不，你赶紧进去。 你怎么不进去啊？ 我，哎呀，你进去不就那活吗？刷碗、扫地，嗯， 下手活， 咱干不了啊！ 我也干不利索啊， 干不动啊， 干不行啊！ 你说咱要不咱哥俩 就改回老本行吧？ 那咱们就得琢磨琢磨。这饭店 有什么空子可钻了。 这饭店最大的空子是什么吗？老板空子。 这就好骗的。 骗的。 对不对？对对对。 不骗的对不起组织人。 你看你看。你看边上，那边那家，他那干嘛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噼里噼里啪啦，卖鞭炮的， 啊，卖鞭炮，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是卖鞭炮的， 这放鞭炮呢？你看，没看明白，停着轿子呢。 他爸爸死了， 你们家爸爸死了，不停轿子呀？ 哦，他妈妈改嫁， 干嘛改嫁？你是成亲的？ 他哦，有红事。 对， 那咱们给他们唱喜歌去吧。 您怎么离不开要饭这套东西呢？ 是 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你看我的意思什么呀？那家就能承办喜宴 哦， 你看这家饭店就没有啊？ 要不怎么他挣不着钱呢？ 对呀，咱呢，咱就用这诚心这概念，咱骗他，咱骗他。哎，咱就说咱到这儿啊来弄一喜宴。哎，我呀，我一会儿，你看头纱把脸那么一遮。我就装新娘子，您就来这新郎官，咱俩骗他，哎，好，他一听还来大买卖了，好吃好喝好招待的，哎，咱们途中就能捞点什么吧？ 我明白这意思， 是不是？ 就这么着， 往里走，往里走， 往里走。哎呦，愁死我了！你说我这个店呐，真赶上刚开店，人家一般新开店好都能来点人，都能过来瞧瞧了。新开的店嘛，好，你说我这点怎么背？赶旁边那百年老店他办喜事，人都不过来。哎呀，我这半天的一人都没进来呀，可怎么办？哟，二客官，您里边请。 哎，你好，你好，你好， 可把二位盼来了。 哎， 哎呀，您二位是？ 不远送，不远送。 我就住去了。 不是。远来驾到， 不是您二位是打尖儿是住店啊？ 我们吃面， 吃面哦。 咱别开玩笑，别开玩笑 啊！对，那个掌柜的，我跟您说了个事儿啊。 啊， 不是，得商量个事儿啊。 您说呀， 这个我们呀 啊 是老两口子，小两口子， 就是我们俩。 这个呢？你看这位没有？ 这是您的夫人， 我夫人。 对，就是我是他的马上要结婚未婚妻。 哦，明白了，这马上和我小两口就要办喜事了，恭喜恭喜啊！ 我们找了一大圈啊，我们也没找着合适的这个地方。我们啊这么着，听说您这个店嘛，这个比较有个性。比较有创意，符合我这个未婚妻子的想法，因为他这个人天生来的比较浪，比较 浪漫 的，有点要求，要这个性，有这个创新，关键是新，你懂吗？ 明白了，您还说这最起码我们这店呐，我们占新了， 你 新开张了， 对吗？你们这店总共开也没开过这么几天呢吗？ 是。还没，您要是办这亲事可是头一回，我们这也算是一个新。 哎， 另外来说呢，你看我们新桌椅、新板凳、新的餐具、新的菜谱，一切都是新。 哎， 你看看怎么样？我们这个符合您这意思吧？ 太符合了。 那您看那怎么着？咱什么时候来呀？怎么什么样的要求您尽管提吧，我们这就照办呢。 这个，媳妇儿，咱们哪天来呀？ 这得急茬，人家那个算命的说了，咱俩这八字啊，这个月内必须得办了， 哎呦， 要不然那个就地球就爆炸了。 咱俩威力太大了。这个我们这个月必须得办了，你看看那个这个月没几天了，你看是不是？咱就六天以后吧。 行。那你看我们就按照这个上等宴席给您备多少桌 呀？现在那个备桌是吧？ 啊， 备桌的您往多了备。 我多了备。 我们朋友多。 我们这个一层二层三层大酒楼，一层是30桌，这就是90桌。您看我还能往家使劲这一个塞3桌来100桌。 媳妇儿90桌，这90桌 我觉得。凑个整吧。 行嘞，那我们在大厅的一层再给您挤上4桌，然后呢，2、3层各3桌就凑够 一百桌，怎么样？ 好好好， 好嘞，好嘞，好，您放心吧。 我就走了啊。 哎， 嗯， 哎，那不是那二位，不是我们这个店新开张啊， 嗯， 也这另外您这是头一回这么大生意，我这肯定给您是都是最优惠的价格。那么说，是不是得您就交点定钱？ 定钱 啊， 定钱，我们到你这儿差钱吗？ 那是不差，对对对， 一百桌给你定钱，什么意思啊？ 看不来， 就是的呀。 对， 再说了、 啊， 我们要真想不来，我们直接去你们边上的百年老店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 对。 他们那我看又放鞭炮的，然后又办喜事，还挺热闹的。老公，要不咱上看看？ 别， 走走走， 你们不要押金就不要押金，你看这。也行，你这个 就是一点都不会办事。 是， 走，老公，咱走了、啊。 那六天以后咱可见了啊！ 再见。 哎，如此看来，这二人呢，从良的决心呢，可就算是转瞬即逝了。那么说，他们在偌大的临安城里，还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和花招呢？您别急，得接着往下听。哟，李大娘。 哟，这不是张老板吗？ 啊、 哎，张老板 啊， 哎，那什么事儿啊？ 怎么了？ 哎，半个月前，你们，是不是弄过一个酒席啊？ 嗨、啊哎，您知道这事儿？ 你是不是被那对小夫妻给骗了？ 哎呀，你别说了，我在 这 生意场上啊， 详细说道 啊，我这不。提起来我就头疼， 啊、 代干不干20年了， 啊， 头回涉足这个餐饮企业吧，这倒是，哇，这倒是一个第一回。但是，我这迎亲摆酒，我遭遇逃单的是100桌呀！哎呦我天， 呵，哎呦这太惨了， 可不是呗？ 那你不亏大发了？ 那可不， 你还不倒闭了？ 那 还没倒闭呀、啊？ 什么意思？ 啊，不是，就问。哎呦，真命苦啊！怎么能碰到这种事儿呢？我告诉你，别说您是头一回，我也是头一回啊！我头回在街上被人拉着去吃饭啊，吃着吃着，哎，居然有人来收礼钱！你说这弄得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啊！ 嗯，你说邪性吧？ 合着咱俩都让人蒙了？ 可不嘛！哎，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比您命好。你说我这好歹还吃了顿饭，对吧，张老板？我觉得您这边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是，您不说我都快忘这事儿了 啊。 嗯，谢谢您啊。 哦，别，那哎，对，没事。哎，这么着，你看，你别伤心啊，别难过。那边据说、啊、今儿有一个那个传说中的比武招亲，要不啊，去一块看看去啊？闲着也是闲着。 哪有那个心思，我这都愁死了。 哎呦，你别老愁，你说这愁那钱能回来吗？回不来。所以啊，去看一下啊，这个是真正的喜事儿，然后把你那眉头给您冲一下。哎，没准儿啊，明天哎，您就一片光明，眼前 冲冲喜，您的意思？ 哎，没错，就是这意思。 是，这两天把我郁闷够呛，走吧，咱一块儿过去。大娘，您头前带路吧。 啊，行， 哪儿啊？在哪儿啊？ 哎，就在那儿。就那看到了吗？ 哦，还不远，那走吧，咱到了。 好嘞。 哎呦喂，这比武招亲啊！大家您听上面那说，他爸叫什么？那姑娘他爸叫什么？ 姓刘，刘大爷。那刘大爷说什么呢？ 刘大爷， 你看，咱们仔细听听他们说什么呢？ 哎呀，你说我们家这姑娘啊，沉鱼落雁。是闭月羞花，家里头我们又有钱，哎，我老伴儿没得早，我就这么一闺女，哪能这么轻易的就给嫁喽？就想找一个贤婿，谁能接住我们刘小姐的绣球啊？谁就能拥有刘小姐，还能拥有我的万贯家财呀、啊！啊，你们好像都不是很积极是吧？ 这我们都 积极看呢、啊，这事可、 哎、这怎么能不积极呢？ 都为了考察大家的诚恳，接球资格首先就得有所付出啊。这样吧，每人交1两银子， 哦，是个龙，还要钱呢？ 还有钱呢？这 上人要钱呢？ 那 走。哎，我说大娘， 哎， 你上回骗你那人，你听这人这声和咱像吗？ 哎呦！ 啊，我反正听着特像我那个。 你等等，我定。哎呦，你让我想想啊，你这声还真的有点熟啊。 是吧？ 嗯。 对，咱俩呀。 啊。 咱俩为了进一步证实，咱俩得要这资格，咱俩得接那秀头去。 那不得掏钱吗？ 一两银子这倒无所谓，我那老些银子都没了。没问题，我来、啊、二两银子，我们俩。 啊，我也那个去接绣球啊，都替我儿子啊。 都交了钱了是吧？啊，都交完了，什么时候能看？都交了钱了啊？什么时候看刘小姐啊？闺女， 嘿。 出扔吧，那叫扔啊！爸爸这么多人呢、啊，人不多了，那玩意儿他怎么挣钱呀、啊？扔啊！这一扔就决定我的终身大事了 啊！这决定你终身大事，你找一个好人家，我找一个好女婿。 好嘞，我使劲了啊！ 使劲吧！ 一、二、三，扔你！ 垮了！哎呦！哎，怎么回事？ 你怎么往上面扔啊？你慢点，你怎么？ 废话，我 就是 这么大，你让我来一姑娘， 你砸这房，这 大娘，你发现这就是那骗子？ 哎呦， 你过来吧，你过来，你还带个假胡子？哎，就是你小子，没错啊！ 哎呦，四哥，快跑，四哥！ 我告诉你吧，今天你是跑，你跑不了，你可坑死我了，你们两个人呢？ 不是那个四哥，你快说两句。四哥， 对，大爷，他这事儿你搁那什么，你那个你就抓他，别抓我呀。 不是四哥，他这说你， 我说是从良啊，改善，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他说重操旧业， 谁说的重操旧业啊？您这么抓这么不讲理呀、啊？不是大爷，您别往心里去。我们这不是你就交了一两银子吗？我们把这一两银子退还给您不就完了吗？ 那我那一百桌酒席呢？ 那一百桌酒席，那个这样，一百桌酒席啊，那个。钱我们实在已经挥霍完了，这样，那个您不是到这儿来比武招亲，本来是冲着我这大姑娘来的吗？ 啊， 大姑娘现在没有了，要不然您跟那个李大娘凑合凑合吧， 得了吧、这叫什么？大难临头各自飞，而且不仅各自飞啊，还要踩上对方一脚，这哥俩如今算是彻底的梦碎临安城了。也许等到安静下来啊，他们会有一番临安城生存不易的感叹吧，并且要怒斥那些遍地是黄金的传言。然而现实是，那些勤勤恳恳依靠手艺工作的人们，现如今都大大方方地生活在这座城当中的四处八方。所以啊，出问题的永远不是你在哪儿，而是你到底是谁。正所谓天道酬勤不欺我，千难万险是拼搏，人生得失终明了，是梦想成真尽掌握。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长安容不下肉身，一城放不下灵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长篇小说《春困》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掀开了时代的一角。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春困》，每天中午12点，敬请期待。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